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趣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好，继续我们的动画配音走起来，今儿个又给大家上新菜了。我们的这个功夫熊猫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啊来看一看，在这个 Chagon Prison 里面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离奇的事情呢 ？What's happening？ 上一次啊，咱们就刚好说到了哈，这个信使鸟呢，到这个大牢里边去去通风报信儿， 嗯哼， 去告诉这个典狱长说，哎，这个你们这监狱啊，可得是要加强看守，以防这个重犯逃出。结果这个典狱长怎么着呢？ 嗯，结果非常的傲慢骄傲， 非常的自信，拍拍胸脯，万无一失，怎么可能 ？One way in。One way out。 对了，好，这两个人物呢，大家上次配了以后啊，感觉不错，还觉得不过瘾，说是反差特别大啊，今儿个要继续。好，行，没问题。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首先来有请各位同学登台表演一下，秀出你们上一次配音的精彩，好不好？ This is the show time。 有请出第一位同学哈啊。 Wait, I'm bring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师傅。 What?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age.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a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When we in,One way all,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 Yeah, expect. 有请这位老师的点评。 嗯，好，这个同学呢非常的努力，我很高兴你那么认真的把它朗诵下来。需要提示你的是，你要注意你剧中的关键词，你的关键词基本读的多少都有点问题，所以关键词是剧中语速最慢，声音最高，那么它也表现出非常夸张特点的这样的单词，比如说 a brilliant message master chief， 像这些都是关键词啊。Double guards extra precautions， 这些关键词一定要读清楚， prison 太多了，那这样的关键词首先要元音饱满，辅音准确，这就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嗯，不过我们他同学啊，他自己处理的这个典狱长和小鸟的方式呢，是一个稍微声音大点，一个稍微声音小点。 嗯，对，是很好，情感上来讲是很下功夫的啊，注意基本功的训练。 第二位是 LJ。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agon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嗯， 这个好像就更活灵活现一些了。 对对，非常灵动啊，也给一种声音的变化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感觉，很好。 而且 LJ 同学的基础还是不错的。 嗯，对，也是这个老听众吧。 是啊，这能够让他、嗯、给了他一个能游刃有余的演出来的一个、 嗯、 一个平台。 是的，对、 哎、 真的很好， 依托， 嗯， 很好的。然后他后面那个，但是我建议他可以把那个鸟的那个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impressive 再表现的稍微的那种讨好一点。 嗯，对，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个讨好一点以外呢，要注意语调的控制，语调要有一种力量。 I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chief. 你语调下去啊，因为毕竟这个人他是个黑人啊，他的语调特点是下沉的语调，所以 I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chief. 下去，沉下去，力量感要强。 好， Carrie 他第一次参加。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or a master chief.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Chief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Chief. Escape from Chogum prison is impossible. 嘿，不错哈、嗯、Carrie 同学。 好可爱呀。 哎，您的这个气流还要更加一致一些。 嗯， 有些一字一顿的感觉。 对，是的。情感上呢要注意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你要把那种可怜可怕害怕的那种感觉要表现出来。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那种感觉出来，其实你读的是否真正百分百准确先放一边，这种情感对位的准确性会马上给你的这种语言表达涂上一层我觉得美丽的色彩。 嗯，另外基本功也要加强啊、嗯、一些元音和辅音一定要读到位了。 嗯，是的。 大家要是用声音来表达这个内容的话，一定要注意你气息的控制。 对。 一定要把气息控制好。 练这个电影剧本的训练呢，特别容易帮助你把气息做得非常的舒适自然。我们说如果你要是气息自然的话呢，你听着舒说的舒服，听着也舒服，这种感觉是对的，一呼一吸之间把单词的元辅音就控制住了。 上一次我们也为大家介绍过了，要注意呀语流当中的 flow、 嗯、 flow 就是那种高低起伏、 嗯、 就是抑扬顿挫。 嗯，对，形成了一种就是声音断了意没有断的感觉， 藕断丝还连着。 嗯，没错。 下面一位是 Warmer， 他是有一定的表现功力的。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a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Escape from Chogang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the prisoner is Tai Long. 妙啊、 嗯、 这个胸有成竹的笑声想必给大家也留下了深刻印象吧。 没错，会用一个单词来形容它的配音叫 exquisite， exquisite， 如此的精致， 真精致、嗯、 真精致， 精致啊。 哎，你说他这个情绪是酝酿的太到位了。 对对对， 这种笑声真不是随随便便能笑出来的。 他放得开，他把这个我说能量啊充分展示出来了。语言是一种能量，你能笑成这样可以。 哎，你说放得开吧，大家都放得开啊，他放得开他也得像啊，是不是？ 嗯，方向要对，形式要对，对吧？ 他把握得准，我觉得他是把握得准。 对，很舒服听着，嗯， 很好。 富于变化、啊、人的声音富于变化呢，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说一年四季你都穿黑色的衣服合适吗？不合适，绿色黄色的各种颜色都要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阳光啊它也有七色嘛，是不是？你身体可以吸收不同的光线，然后我们说话也是如此啊，不能一成不变。 就是得五颜六色的、嗯、都弄点。 晶晶今天穿的和我穿的都是五颜六色的哦。 咱俩这 加起来这屋子变成彩虹了，我感觉 差不多了、 嗯、 好，来看下一位同学是刘辉啊。哟，今儿唯一的一位男生。 I w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chief. Escape from Chogang prison is impossible. Ha ha ha.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am. 哎，这男生啊，他上来确实他自带气势， 有力量。 哎，有力量，自带气势。对，这是男生的优点。 对，男生的优点是不庸置疑的啊。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做到以下这几点就更好了。 来听听老师怎么说。 就是像练武术一样，要反复的，就是直拳也好，勾拳也好，还是鞭腿也好，500遍起步。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让你的出手出舌头的时候干净利落。那么语言表达当中比较忌讳啊，就是唇齿不清，拖泥带水，所以这时候你要非常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像这样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听清楚，连起来感觉整体也很清楚，是你需要拿变数说话的。 是的， 对， 就建议啊，刘辉啊，在平时练习当中呢，就是嘴里一定要有那个清楚的打点的意识。 嗯 啊，舌头从哪个位置移动到哪个位置，它一定得是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 对， 它不能拖泥带，不能拖泥带水，不能是犹豫不决。 嗯，这需要练，需要时间， 所以还需要加强基本功的练习。 对，反复吧。 嗯，它的一些舌音比较重，是不是？大家都听出来了哈。 嗯，但是我觉得他很努力的。 对，刘辉比以前进步大，所以他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有我们的指导，你只能变得越来越好。 棒棒的。 嗯， 来，下面一位是 Judy 同学。 Oh, wait. I bring a message from Master Shifu. What? Double the guard? Extra precautions? Your prison may not be adequate? You doubt my prison security?Oh, absolutely not. Shifu does. I'm just the messenger.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ogong prison is impossible. Ha ha ha. Impressive, isn't it? Oh,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嗯，朱莉这个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嗯， 他总体呢是平稳和中规中矩的，在自己的这种可控的范围内，他加了一些变化。 对， 他主要是把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基本功上，你会感觉到他基本功是挺好的。 嗯，对，是，所以我们说要在这个我们说剧中关键词停顿、升降调和节奏的控制都很好的基础之上，一定要把色彩，也就是情感色彩放进去。把情感色彩放进去以后的话呢，感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干一件事儿，就是给每句话再配一个动作，它是可以配的，可以自己试一试，要手舞足蹈的讲英语。 哎，我很想知道，像 LJ 啊、Warmer 这些同学，他在配的时候有没有手舞足蹈啊？ 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些配音大腕啊，在表演的时候，尤其是 Jack Black 这部电影当中啊，他是真的需要跑，就是在跑。嗯，他是上气不接下气，并不是他自己装的，他确实自己在很用心的在找那种感觉。 嗯，这感觉要装出来是不太容易的。 嗯，要演出来。 装出来不太容易，多多少少的，这五六成吧，得是真的。 嗯，要入戏，所以听我们的听众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成为两个人：第一个是 a good English speaker， 就英语讲的非常好的使用者；另外就是戏精。嗯， 哎呀，这种精这种词现在哪哪都是了，网上人人都成精了。 都成精了是吧？ 都成精了。 嗯，好吧。 都不会，都没有那不知道的。 嗯。 好，最后一位是小白英子，亚个州吧。 I'll give you a message for your master Shifu. Escape from Chokong prison is impossible. Impressive, isn't it? It's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mpressive. One way in, one way out. 1,000 guards and one prisoner. Yes, except that prisoner is Tai Long. 哎，他那个恐惧和讨好，大家听到了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非常好，特别细腻。 非常细腻。 细腻，嗯，我们说，打扫卫生就看墙角，卫不卫生就看耳朵眼。这个讲英语啊，其实关键看尾音、些辅音的处理和震动。它会给人一种这种细致入微的这种感觉，所以比如说 one way in, one way out, 那个 in 他那个鼻音没有结束，他其实还在震动。所以当你听他讲的时候，如果你隐约能感觉到这个音再往前走一点点，其实你感觉到的是一个整体感，他就比较舒服。所以追求这种细节也是讲英语的时候，到最后你会感觉听自己讲英语很好，很欣赏，很享受的感觉。 嗯，凡是你表达的东西，你想把它做成一表达艺术，那你要是不练习是不行的。你只有把它上升成表达艺术以后，你才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欣赏的美感。不练习是不行的。但是呢，你在这个地方，看你下来怎么练，按照自己的方式模式去练习。 对，语言表现力嘛，打造出来。 哎，好，今天还是不错的，这几位同学，也希望呢各位其他的同学能够多多参与，别不好意思上来，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你长什么样，是吧，也不知道你是谁。 正如那句话 to be or not to be， 要么生要么死，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灭亡。 You gotta try me movie English， 就是说你要去尝试用电影剧本来讲英语，来训练英语， 试一试嘛。这人生那么多好玩的事儿，你看这电影配音就是一好玩的事儿。 嗯，是啊。 今天这情景啊，接下来要逼近这危险的边缘了。多么神秘的啊！一大反派太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 ？I'm glad she will send you。 看看，这信使鸟都到了这大牢里了，这典狱长啊，非常的自信。要不我带您下去看看去。咱到大牢去查看查看这监禁状况，你不是不放心吗？那我带你下去看看。这个被高人镇压在此处的猛兽啊，看上去是在重牢深锁之下动弹不得。可是这自信的典狱长是一边炫耀着你看看啊，严防死守万无一失，一边又开始挑衅太郎，说放出口风啊，就说神龙卷轴啊给别人了，你就甭惦记了。 对， 但是这个小鸟就觉得这个地方怎么那么阴森恐怖啊，不宜久留。 Terrified. 赶紧走赶紧走。就在他们转身离去的时候，一根羽毛飘落了下来。 Falling from above. 好，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一段整体的配音。 Behold, Tai Long. I'm just gonna wait right here. It'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t's perfectly safe. Crossbows at the ready. Crossbows? Hey, tough guy, did you hear? Oogway's finally going to give someone the dragon scroll, and it's not going to b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Don't get him mad. What's he gonna do about it? I've got him completely immobilized. Oh, did I step on the witty kitty's tail? Oh. I'm good. I've seen enough. I'm going to tell Shifu he's got nothing to worry about. 今儿这个这个 Zane 和 Rhino 的这戏吧哈，感觉反差太大了。 嗯，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hold 得住，或者是能不能够这收得回来或放得出去。 嗯，是。 老师给分析分析。这得用什么样的状态来配这两个角色？ 首先就是身高尺寸的问题。我们 Rhino 是应该身高在2米2左右这个状态，而 Zen 的状态呢，也就是不足半米。所以这么两个这个不同尺寸的这个我们说主人公在一起在交流的时候，肯定两人感觉不一样。明显在气势上一高一低，一个无比骄傲。一个怎么样呢？非常非常的低调，嗯，所以反差上来讲，在声音就是会有高有低，一个特别放得开，一个拼命的挤压，所以，我们就展示